第六章，猎人家。这次送考生回小屋，九二二又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。有了上次的经历，他实在很好奇油货还能干出什么来。结果没过几秒，他就后悔得痛心疾首，因为油货出来了。九二二一脸无奈， 你又怎么了？ 想起了一件事。 什么事儿啊？ 这里的纪律基本参照现实考试。 九二二点头， 参照肯定是参照的。 有一条考试纪律里没有提到。 哪条？ 考生如果碰到问题，是不是也可以找监考官呢？ 是， 但我们不太想让你找。为了避免麻烦，九二二立刻补充道， 跟现实考试一样，禁止问答案，这个我们不帮忙啊，也帮不上忙。 油货嗯了一声，表示知道，但他一贯很敷衍，这个知道九二二持怀疑态度。 所以碰到问题怎么找你们？ 九二二说， 就是用规定的笔在答题墙考试要求下面写， 他本来想说写监考官的号码，由于内心过于抗拒，舌头打了个结，出口就变成了 写001。 油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九二二一脸无辜地重复道， 写001。 过了有一个世纪那么长，油货点点头，转身把他拍在了门外。九二二兴高采烈地回去了。 炉火依然烧得很旺，屋里众人坐得泾渭分明了。因为藏刀的事情，纹身男被排挤在了众人之外，一个人阴沉着脸坐在桌角，其他人都离他远远的，就连走路都要刻意绕开。见油货回来，余文一蹦而起， 哥，监考官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发什么了？你还好吗？ 他挥舞着答题的刀，连珠炮似的问了一串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。油货皱着眉，让开刀刃，用脚把他排远些。 没事。 你确定吗？ 余文完全不信，他朝墙角看了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， 那人只被抓了一回，就成了这样，那惩罚手段得多恐怖啊。 油货朝墙角看过去，关过禁闭的秃头正缩在那里，眼珠黄浊，充血外凸。他神经质的前后摇晃着身体，嘴里嘀嘀咕咕在说着什么，言辞含糊不清，俨然吓疯了。油货看到秃头，就想起了那间禁闭室，瞬间有点反胃。 他一直这样吗？ 对啊，三个小时了，一点没缓过来。 余文打了个寒噤，又悄悄说， 他不是一直在叨叨咕咕的吗？我还特地蹲那儿听了一会儿。 说什么了？ 就听见一句命不好。哦，好像还有一句烧纸钱什么的，其他的都没听懂。 油货嗯了一声，没多言。 你比他还多发了一次呢，怎么好像还行啊？ 余文很好奇，油货懒得多解释，敷衍他说， 方式不一样。 那你都发了一些什么呀？ 油货掐头去尾地说， 睡了一觉，给监考送了一桶血。 给监考送血干什么？ 谁知道，他喜欢吧。 余文敏锐地发现，他哥说的是他，不是他们。 哪个呀？喜欢什么东西啊？他是变态吗？ 001。 油货跟监考官互不顺眼，不想多说这个话题了。油货在屋子里面扫视了一圈，皱眉问余文， 你们就这么探了三个小时？ 怎么可能啊？ 余文一指答题墙， 哥，你的姐给了我启发， 所以我去写了几个字。游惑看向了答题墙，那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余文的狗爬字。哎，我们老师说过，想到什么写什么，哪怕不会，把思考过程写下来，没准儿也能踩对几分呢。 所以你写了一篇作文。 游惑努力辨认着那些狗爬字，指着其中的一行问， 这句是什么？ 余文比他辨认的还用力， 好像是已知我们一共13人餐具12份。 你抄题目干什么？ 我考试一般写无可写的时候，为了多写几个字儿，就会强调一下题目的关键。 游惑又指着另一堆圈圈， 这是什么？ 哦，这等于 MG， 大写的这等于毫克，小写的这等于9.8N每千克。 这跟光学有什么关系？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餐具跟光学什么关系。 余文怕他哥气死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光学也是有的。游惑懒得看长篇大论的废话，直接问， 写哪里了？ 余文讪讪地说， 这儿我写了折射率、平行光、球面、透镜、焦距还有成像，这些词儿都算光学的吧，还画俩镜面成像的简易图。 游惑面无表情。余文想了想，还是把他哥从答题墙前面拉开，换了个话题。 你不说这种不高兴的事儿了，除了答题，我们还干了点别的。 事实上，答题墙更新之后，他们就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。提姆说，这是猎户家的小屋，它有13套餐具，但食物只够12个人吃。但他们找遍了阁楼、橱柜、瓶瓶罐罐，一没看到猎户甲，二没找到一份餐具，至于食物更是做梦。 我们找了2个多小时。 余文丧气地说， 就这么个小破屋子，2个多小时啊，可想而知真的翻遍了什么都没有。这狗屁题目。 确定全都翻遍了？ 游惑问。其实也不是。旁边一个穿着病号服的竹竿男人咳嗽了几声，插话道，有2个地方没碰。他抬起瘦骨嶙峋的手指，指着那2间锁着的房间。2扇房间门上，一个挂着母鸡，一个挂着公鸡，脖子扭曲着，漆黑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。可能是2只鸡模样诡异，每次叫起来不是违规就是收卷，所以没人敢碰。 我们找过钥匙，没找到。 游惑点了点头，走近细看了2只挂锁，又转头扫了一眼墙壁。余文生怕他哥抄起斧子劈门，连忙道， 哥，我玩过的游戏比在座所有人都多，这种上了锁的门最好别用来。 游惑凉凉地问他， 难道我看上去像是智障吗？ 余文缩回脖子不敢说话。过了片刻，他才讪讪地说， 那你为什么要看墙？ 猎具都有谁动过？ 游惑问。众人闻言目光都移向纹身男。 我去，都看我干什么？ 纹身男被看得窝火， 之前冤枉老子藏刀，这次又要冤枉我什么？ 冤枉？ 游惑皱眉。 那么多人鬼一起，谁知道刀从哪儿掉出来的？ 纹身男骂骂咧咧了几句，烦躁道， 服了，跟你们这些家伙解释不清。 游惑凉凉地看着他。温世南静默2秒，又说， 算了算了，你他要问什么问。 游惑冲墙壁一抬下巴， 把你弄下来的猎具 挂回原处。我看下位置。 温世南瞪着他，我有病吗？摘下来还要挂回去？ 三分钟后，纹身男兜着一袋猎具一一挂回原处，油货插着兜跟在后面。 我又不是狗，你能不能别一副六大街的样子？ 纹身男不满地骂着，但还是老老实实把最后一样放了回去，然后隔空啐了一口走开了。 哥，猎具怎么了？ 油货指着最后这扇墙说， 有两个空钉子。 所以 余文依然不解， 钉子上挂的东西去哪儿了？ 屋内安静了一下，忽然有人说， 是啊，少两样东西，这没人私藏吧？ 众人纷纷摇头， 之前就这样了。 老余说， 就考试之前我不是要出门转一圈吗？ 大家看看他， 你在睡觉，我就没叫你。出门的时候，我想看看屋子里有没有伞，当时这两个钉子就是空着的，我确定。 老余冲油货说， 你的意思是从我们进屋起就有两个猎具不在了？ 那在谁那里啊？ 哎，可能是猎人甲。 哦，所以其实是有猎人甲的，只不过他不在屋子里，而是出门打猎了。 众人有点慌， 我们又不可能出门，他不进来我们怎么找到他？ 可能是时间没有到吧。 众人对时间的猜测将信将疑，但油货已经拽了个椅子坐着烤火了，大家忐忑不安地跟着坐下，围在火炉旁发呆。余姚撑着腰小心地挪过来，他看了油货一会儿，对方的侧脸被火光勾了轮廓，比平时略显温和一些，但垂着的眉眼依然透着冷淡。他满脸愧疚地说， 对不起。 油货抬眼看向他，余姚低声说， 那个墨水明明是我写的，却害你被罚，之前就想跟你道歉了，还没开口你又被监考带走了。我知道我道歉也没有什么用，下次如果再有什么，我替你去。 油货看了余姚一眼，又收回了目光，继续烤着火。 不用了。 余姚张了张口还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。他坐在那儿发了一会儿呆，突然问油货， 你不怕吗？ 油货伸直一条腿，火炉太暖和了，烤得他又有点困了。他安静片刻，懒懒地开口， 怕什么？ 怕死啊，怕违规，或者随便什么。大家都很好奇，感觉你很厉害，好像什么都不怕。 怕有用吗？ 余姚点了点头，轻声说， 也对，但克制不住吧，我就很怕。 油货眼也没抬， 你胆子不算小，那种成分都搞不清的墨水你也敢往墙上写？ 油货说话不费劲儿，好像连嘴唇都懒得动，嗓音很低，有种冷冷的质感，但被温暖的炉火一烤也没什么责怪的意味。余姚低下头，依然愧疚的不知道说什么，他憋了很久才憋出一句， 我其实…… 但话没说完，余姚就发现油货一条腿踩在了椅子边沿，手肘搭在了膝盖上，似乎又要睡着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还是把话咽回去了。他没有惊醒油货，又慢慢挪回到两个老太太身边。 他怎么又睡着了？他来之前是不是没睡觉啊？ 老太太轻声说，余文隐约听见这么一句，他看了油货一眼，心说，不，我哥睡觉了也这么困。余姚却没说话，他靠在老太太身上，目光落在远处某个墙角，似乎又发起了呆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橱柜上的时钟轻轻跳了一个。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，突如其来的鸡鸣惊了大家一个机灵，他们猛地坐起身，面面相觑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居然迷迷瞪瞪地睡着了。余文啪啪给了自己两巴掌，稍微清醒一些。他刚放下手，就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。 嘘！ 余文抬手示意了一下，轻声问：“ 你们听见没？” 什么？ 老余瞪着眼看着儿子闹鬼，一头雾水。 没听见？ 余文说：“ 就是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。” 屋子里倏然安静下来，没人敢动，所有人都一脸惊疑，屏息着听动静。果然，大概过了几秒，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这次所有人都听见了，就像是雪地里有什么东西拽着某种重物缓慢地拖行。那个病号竹竿突然打了个手势，指着窗外无声地说：“ 这边。” 他嘴巴还没来得及闭上，屋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，一个黑黢黢的影子从门口投映进来，接着一个白脸人拽着一根麻绳子进屋了。这个影子的骨架很宽，个子却不高，脸像过度曝光的纸，眼睛也很奇怪，黑色的瞳仁部分太大了，以至于眼白所剩无几。他勾着背，一点点卷着绳子，腰间挂着的宽背刀和小陷阱圈叮当作响。屋子里没人说话，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一个麻袋拖进屋，然后关上门。直到这时，他才转头看向炉火，漆黑的眼睛眨了两下。 啊，真好，来客人了。 很显然，来闹鬼的这位就是他们等了很久的猎人甲。猎人甲缓缓搓着自己的手说：“ 这两天大雪封山，我就知道又有事哦，又有客人要来了。嘿嘿，外面可真冷啊。” 他轻声慢语地说：“ 雪堆得太厚了，大家都躲起来了，几乎找不到猎物。我花了很久很久才挖出来一只。” 他踢了踢那个麻袋，冲众人殷勤地笑起来，嘴几乎咧到了耳根。“ 你们运气可真好，赶上了我的饭点儿。” 猎人甲又叹了口气，解释说：“ 没办法，雪山上东西太少了，总是隔很久才来一群，我得勒紧肚皮才能活下去，所以我一天只吃两顿饭，早上四点一顿，下午四点一顿，跟我共进美餐的机会可不多哦。” 他看着橱柜上的钟说：“ 哎呀，正是时候，你们在这儿等了这么久，一定饿了吧？我都听到你们胃里的声音了，是不是迫不及待了？你们一共几位来着？” 猎人甲伸出手指，一个一个按人头数过去：“ 老太婆、病秧子、小流氓、酒鬼、酒鬼儿子。” 没有一个称呼是好听的，但凡被他数过去的人脸都绿得很。他数到油货的时候顿了一下，不太高兴：“ 怎么还有一个睡不醒？算了。” 猎人甲被搅和了兴致，转头看了一眼答题墙的题干，说：“ 听说一共有13个人，但我的食物有点少，只够12位，真遗憾。” 他说着舔了一下嘴唇：“ 我是真的饿了， 不过你们还要稍等一会儿，我得准备准备，我可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客人。 于文心想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娘的猎人。猎人假弯腰抓起麻袋，麻袋看上去特别沉，不知道装了些什么，众人也不太想知道。他拖着麻袋走到屋子一角，在挂了母鸡的屋子前停步，钥匙叮叮当当一阵响，猎人甲仔细挑出一枚，打开了屋门，一股腐朽的味道散开来，很难形容那种味道有多难闻，就像是坏肉、灰尘和腐烂的木头堆在一起。那个挂着母鸡的房间，大家一直以为是卧室，现在才发现那其实是一间厨房，里面有一个长长的案台，躺个人上去不成问题。而另一边是红色的长木柜，柜子上挂着好几把锁。猎人甲冲众人笑了笑，又鞠了一躬，说： 稍等，很快就好。 然后关上了屋门。炉火边沉寂了好半天，有人惊慌地说： 我不想吃饭，我想回家。 谁不想回家？ 纹身男不知道什么时候挪到了人堆里，可能也怕那个猎人家。 回得去吗？你有本事现在开门冲出去。 众人又沉默了下来。过了半晌，老于咽了口唾沫： 那个猎人嘴好大，吞个把人头不成问题，我老觉得他要吃人。 余姚喃喃道： 那个麻袋里装的什么呀？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听，效果非常可怕。众人目光投向窗户，外面漫天大雪依然没停。考试前老于出去探路就说过，四面全是雪，树都长一个样，方圆百里没有房子，没有人烟，安静的吓人，哪来的猎物呢？更何况猎人甲说食物是他挖出来的。他们下午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一个男人不听指令拆了收音机，不久后他的尸体就被埋在了雪里。众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件事，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恐惧。余文更是快要吐了。 要吐转过去，别再弄一声。 游货的声音冷不丁响起来： 哥，你醒了。 余文惊喜地叫了一声： 喊什么？就不能小点声？ 纹身男粗着嗓子斥道。游货瞥了纹身男一眼： 我没睡。 余文点了点头： 哦，那你干嘛总闭着眼睛呀？ 眼睛不舒服。 余文想起来，他爸老于似乎说过，游货的眼睛做过手术，光亮的东西看久了会疲劳难受。不过平日里他从没听游货自己提过，以至于他总不记得这件事儿。 哥，那猎人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 嗯。 怎么办呀？ 我有点饿了，等开饭吧。 游货懒懒地说。余文再次拿着个表格，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